远爱得糊里糊涂，我不想阅人无数，只想爱一个人不输，我要上我的青春做赌注，却换来满山遍野的荒芜。将我抱住，你也知道我爱你如骨，离不开你一寸或半步，我也知道你非我莫属，孤独是你给的小礼物，我已曾